可是不久，这些破除迷信的勇士们，在自己为官为宦之后，思想居然又变了，被破除掉的迷信夺着方布又回来了。当年一干拆庙打菩萨的新式军人，不知怎么一来，又跟和尚、道士、家算卦、看相、当术士混在了一起，连密宗喇嘛教也下了山，忙着给军阀政客们做升官道场。蒋介石在视察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时，马失前蹄，术士说老蒋注定要栽在唐的手里。后来唐生智跟蒋介石火并，一败涂地。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相信术士伏击，机不可失，发动反蒋，最后自家的飞机先飞走，投奔老蒋。四川的刘湘让一个江湖术士做前敌总指挥，让军队按卦象行动，走到陡壁悬崖再走，就等于全体自杀。这样的故事不想在现今又有了续篇，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打卦看相看风水的，不仅自家财运亨通，而且居然可以干预社会，让某条路改道，让某座桥出现，让某幢大楼有某种特定的模样。至于是否能让某些官员用哪些人，不用哪些人，做哪些事，不做哪些事，自然小菜一碟。只是从前迷信的人，包括官员，往往相信因果报应，这种最流行的佛家理论通俗版不仅被道教接受，而且在大众中很有市场。通俗的说，就是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此时不报，也许报在子孙。这种说法固然不能挡住人们作恶，但至少让他们有所顾忌，做了坏事多少要想点辙来弥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的迷信对社会的一种正面回报。可是现在的官员迷信却并不信因果报应，在他们看来，只要贿赂了神佛，大笔施舍，买通了术士，按照术士说的去操作，就自然吉人天相，一路顺风，哪怕作恶多端，哪怕天良丧尽，好像神佛也必然会保护他们。他们一方面相信世界上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方面又很自然地把这种力量想象成跟他们一样的俗人，只要贿赂到位，就会投桃报李，用无边的法力为他们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的神秘世界还是有道德意义的，而现在官员和宗教加术士眼里的神秘世界已经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风月与官场，大家都知道清朝尊崇理学，以朱熹为宗，这一点跟制度一样，也是清成明制。不过从白山黑水那地方下来的满人，学什么都很较真儿。明人尊崇理学，除了朱元璋这代还马马虎虎当回事儿，后来的皇帝根本就不在意，理学仅仅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考霸便成为束之高阁的高头奖章。在现实生活中，从皇帝到官员，大抵一体放纵。皇帝后宫动辄万人，最荒唐者如武宗，还在宫外设置豹房，私自外出猎艳。上行下效，官员们自然加倍演绎声色生涯，侠妓纵酒，放浪形骸，无所不为。理学也因此进化为心学，最后则成了随心所欲之学。《金瓶梅》和《肉蒲团》这样的货色，刚好可以成为心学的另类经典。 天理从人心深处被开掘出来，跟人欲搅得难分彼此。可是清朝不是这样。首先，皇帝后宫的人数大为减少，另外行房时还要有许多规矩。在故宫那种幽暗仄窄的地方，稍微胆子野一点的皇帝都不乐意在宫里居住，而坚守工作岗位的皇帝则后嗣不昌，到了宫外的园子被洋鬼子烧掉，没处可去放肆，连着几个皇帝干脆一个后代也生不出来了。皇帝带头自我约束，虽说有限度，比起老百姓还是色服其天，但跟前朝比已经算存天理灭人欲了。当然官员们也跟着倒霉，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条禁令就是不许官员嫖妓。历朝历代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设置专门机构教坊司管理，一方面为朝廷创收，一方面优待官员，官员嫖妓优先。然而清朝皇帝把朱熹老儿的话当真，不仅取消教坊，而且不许官员嫖妓，反差未免过大。可过大是过大，没有人敢表示不满。一来人家原本就是征服者，手里的家伙不吃素；二来理论堂堂正正，合乎经典，想驳嘴都张不开，所以大家只好忍着顺从，暗地里骂理学为伪道学出气。更有那热衷拍马屁的假道学，居然顺着皇帝来，变本加厉，连唱戏的女旦也给禁了，让各级领导干部的性生活淡出鸟来，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各自带头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做了不少贡献。在这种理学风尚弥漫的时候，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娱乐生活尤其如此。那时代的北京尽管算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但是娼业却很不发达，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频发牢骚。那年月娼业发达的地方都是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大同，比如陕州、今三门峡市，而且都在商道上为商家服务的。因此传说中清朝中期的名妓，说来说去只是三寸金莲比较标准，其他的如弹唱风情一概缺如。北京的京官们万般无奈，百无聊赖，居然独辟蹊径，琢磨出另外一条道来，逛相公堂子，也就是说跟唱戏的男艺人，尤其是男旦交往。说到这儿，我们的性学家肯定很兴奋，说这是男同性恋。其实不对，那些跟男艺人腻乎的京官们，绝大多数性取向跟我们常人一样，那些相貌姣好的男旦不过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用鲁迅的话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半女人。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传统的意识形态被动摇，理学的禁令再也禁不住官员的利弊多冲动，于是渐渐的京师娼业开始复兴。苏州的青银小班移离北上，八大胡同繁荣昌盛，官员们弹住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吃花酒未成风气，在胡同里流连忘返，连状元娘子赛金花原本在上海重操旧业，但也很快被吸引到北京石头胡同。到了八国联军打来，官员四散逃命的时候，被逼无奈跟鬼子鬼混一通，后来居然被回城的官员捧为用身体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到了民国则升为九天护国娘娘， 进入民国，大家咸与共和，对西方制度的追求以迅猛的速度落实在性生活上，于是官员们重要的公务都挪到八大胡同来办了。当时北京人传说，喜欢逛胡同的有两院一堂，两院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指京师大学堂及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这里多少有点调侃的意思，其实逛胡同最多最有实力逛的还是官员，尤其是各部的高级官员，还有带兵的秋八，旧社会对兵痞的贬称。冯玉祥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去找政府总长办事，也被拉到胡同里，一进门两个妓女扑上来，一个大腿上坐一个，一上来就揪胡子打嘴巴，当然很轻。当然在转型中的中国，这种事一点都不奇怪，不管真实的西方是怎样的，但是只要一学西方，对于某部分人来讲，首先落到实处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纵。现在中国又处在新的转型中，禁令松弛，犯禁者众多，犯禁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身上。不过时代毕竟进步了，这些人比起前辈来，后辈进步的地方是学会了双管齐下，一边泡小姐，一边包二奶，家花野花一起开放。不过凡是这种貌似的西方东渐，官员还是别带头的好，这种带头对于国家和百姓乃至自家的身体都不太好。文甘草的故事。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图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闿。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闿。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中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仅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闿是谭中麟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30年会试的第一名及会员。湖南名士王凯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闿是湖南人，湖南清济200年没人中过会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中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接下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山代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都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在湘都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 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相都三亿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做便做，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便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大他站在左边，右派大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帮会、土匪、教门也各成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员，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五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五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五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构成威胁，也会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事圆通。据说谭50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57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文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生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只有像冯道一样 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